喂，系啊，但系好似话 Facebook 出现咗问题喎。 系啊，个 Facebook 嗰个broadcasting 唔得啊，唔知系到底咩事啊？咁啊，仙人而家就需要去翻我哋嗰个族友，唔系我哋灵异通讯站啊，差啲讲错，系。同翻班Facebook 嘅觀眾講，叫佢哋移師到 YouTube 平台嗰度睇。咁啊，我趕住啲台務先啦。咁你快啲叫佢哋轉台啦，暫時轉一轉 channel 啊。係啦。咁我哋仙人術語咧，就每個星期二咧，夜晚九點至十點咧，就會喺YouTube 嘅巴打台頻道會做即時直播啦。咁同埋 Facebook 嘅。巴打台的專業做即時串流直播的，咁因為其實今天是特別的問題啦，因為 Facebook 嗰度可能個 server 又出了啲問題，所以就做不到直播，咁啊麻煩大家真係忍耐下啦，就喺 YouTube 睇住先啦。咁幫我哋訂閱翻巴打台的 YouTube 頻道啦，因為我哋每一個節目，無論是直播或者係錄播都好。每一個重温完，即係每個節目完咗之後咧，個重温會擺上去 YouTube 頻道嘅。咁啊，記得撳翻個鐘仔，咁每次有任何更新咧，大家都會即時睇到噶啦。咁同埋就 like 翻我哋巴打台嘅 page 啦。咁仲有我哋有個仙人熱線嘅812565861001條線。咁啊，大家可以打入嚟就同我哋講下啲靈異故事同埋你嘅經歷啦。咁啊，仲有。現在幫我們 share 了我們的直播節目，讓大家一起看看我們的節目啦，反正免費娛樂，那個個沒人不喜歡的，是不是先？打了沒有？ 誰？ 你呢？ 打了啦。 好啦。 哇，真的很靈異，考大聲。 沒辦法啦。是啊，因為呢，大家都看到那個角度呢，好像今天有點怪怪的，因為呢我們原本的錄音室呢就會搬了，所以就我們現在搬了去另一邊的暫時性的地方，那我們就做著今晚的節目先。 咦，是不是麥克風沒聲？ 有聲啊。 有嗎？ 有啊。 為什麼這麼空洞的？ 是嗎？ 好像是火。 很大聲咯，我要較細一點，不行了，我右邊耳朵就是聾了。好啦，那我們開始講著先啦。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topic 想说啊？ 问一下，问一下观众有没有，咦，有封烟， 我们有封烟，接下来先。 好。 Hello。 喂 ,Hello, 你好。 喂，你好啊，仙人兄，我是阿波啊。 喂，怎样啊？ 好，你好啊。 喂，特登打来封烟支持一下你嘛。 喂，多谢多谢。 喂，是啦。 你等一下先，我跟 operator 讲两句，喂，有很多 noise 在里面。 很多 noise？ 不是啊。好多雜訊入咗我哋個耳筒度啊！冇 哦， 係係，喂，點啊點啊？ 係得未得未？ 得啦。 嗱咁樣樣嘅，因為我本身就住彩雲村先呢邊度先。 知。 嗱，我彩雲村嘅一村，嗱後面就二村啦，跟住我哋有個山坡咧，直接去到可以去到順利村噶嘛。 嗯。 咁其實就唔係靈經嚟嘅，但我又想有啲嘢請教，或者係大家去討論一下啦。 好啊！ 之前颱風打到十號，唔係好犀利嘅。其實佢因為我仔最近去咗睇醫生啦。 嗯。 我通常都行過聯合醫院去睇醫生嘅，帶佢。 嗯。 咁嗰沿住條山路，其實好多樹都冧曬嘅。 嗯。 但零舍舍咧，喺二村後面嗰、那個歡迎黃大仙區議會嗰個牌後面有一扎嗰啲俾人哋棄置啊，好或者係唔再供奉嘅神像嗰啲咧。 嗯， 側邊啲樹四五棵好大棵嘅樹都冧曬。 嗯， 但係嗰啲全部冇爛冇成嘅。其實嗰度嗰啲會唔會係會有嗰啲山精啊之如此類嗰啲？ 咩奇怪喎？應該吹走曬喎，棵樹都吹走咗，你擺個公仔喺度啫嘛。 公仔冇爛，嗰啲玻璃嗰啲牌咧，即係嗰啲地主嗰啲都冇爛嘅。 嗯， 同一個情況，因為藍田榕鳳書嗰度咧，嗰、那個有個社區中心噶嘛。 嗯， 咁我仔都去埋嚟治療嘅。 嗯， 嗰度嗰一紮全部爛曬，零零舍舍係我嗰邊個二村嗰度後面啲全部冇爛到。 咁啊，真係奇怪喎！你啲公仔你就咁擺喺度嘅啫嘛， 係係咁擺喺度咯， 你 咁擺個山有嚿石後面有嚿石咁樣樣嘅咋？ 係咯，佢冇吹走到喎， 冇爛定係冇爛啊？佢隔離一棵樹冧咗，係佢度冇爛到。 嗯， 係啦。 哇！你個仔成日要去容鳳書嗰度做物理 治療嘛？佢個頭仔出世嘅時候，我老婆細粒嘛，咁咪執埋一邊咯。 哦，我以前上去上高大輪子夫人房中心都要行，我搭16号都喺嗰度上去嘅。 明白明白，因為佢容鳳書嗰度係佢有條橋係駁過去藍田地鐵站噶嘛。 嗯。 佢嗰條橋下面嗰個位就全部都係有嗰啲神牌嗰啲成嘅，全部冇曬 KO 曬。 嗯， 我打完风第二日星期一就是要去物理治疗啦，我见到 KO 晒嘅。 嗯， 调翻转，我这个星期六嗰日我仔发烧睇医生啦，去联合啦，话我度左穿右插喺嗰条山路嗰度推咗 BB 车，一见到嗰度，哇，咁犀利，全部冇烂过、哦，即系个阵容系啱啱好齐整晒嘅，你就算唔会有人特登去咁无聊特登买翻啲阵容摆喺嗰度噶嘛，系咪先？零零舍舍就真係完全係， 你係嗰啲人工逢開唔啱嘅搬屋啊，或者唔想啊，即係可能啊嗰啲運唔就啊，又唔順啊，咁咪劈噶啦啲人。 係啦， 其實 零零舍舍就好似個結界咁樣保護住，即係你話如果你物理上嚟講嘅，除非佢真係咁啱嗰個位係完全唔食風啫，但係調翻轉，周圍啲樹爛曬嘅喎。 你唔食風啲樹點會冧啫？ 係咯。同埋佢沿路佢嗰個順天村成條新清水灣道係開山噶嘛，咁你兩邊山夾住啲風由山底底即係下面嗰度扯上去一條過咁樣，正常都係全部扯得曬啲樹噶嘛，好多樹都冧咗。 哇！真 係，但係嗰個就係啦， 得閒過去望下都好喎，真係 可以過去睇下。佢就係、是、宜川一路沿住行上去一個黃大仙區議會。后面后两三四步咁样，嗰度有一嚿石头倚住，有成扎嗰啲咁样嘅神像咯。 嗯，我听晚就叫咗个 friend 同埋我两个敢死队啊拍片，敢死队啊又开始出动翻。 我哋嘅幕后工作人员 啊，嗰两个真系大胆到不得了嘅，一个咧就当过兵， 心雄胆壮冇嘢怕。 又 咁犀利， 佢冇信仰，冇嘢嘅个身，照去。 哇！我以前细个都会嘅，而家就唔会啦。因为以前我哋细个咧，你湾仔嗰度咪有个地主公嘅，佢嗰度去后面嗰度有嗰、那个一条隧道，可以去到金钟噶嘛。我哋以前细个都试过去过探险噶。 嗯。 嗰阵时我揸住个 Nokia 嗰只好旧6150嘅电话咧。 嗯。 落到去好似仆街啦。收唔到完全。 嗯， 你谂佢嗰啲地道全部军事嗰啲咧，佢嗰个图质系一模一样啊嘛，道道门一模一样。 嗯， 完全冇信号。我哋用一个童军嘅时候教你嘅方法，永远摸住个左手边，摸住埲墙，即使用两个钟头时间，先由金钟出翻嚟。 你摸住埲墙， 拍咗我哋标料。 摸住埲墙先濑嘢喎，佢黐住。 点解咧？ 黐住埲墙行嘅喎。 咁、但系你喺嗰个环境，你又。收唔到信号，你完全你系道道门一样噶嘛，你揾唔翻转头嘅路。 嗯， 咁你唯有系用翻嗱，你登一个密室，你永远摸住左边。 嗯， 如果冇任何杂物嘅话咧，你系会去到另一个地方嘅，即系另一个出口嗰个门口嘅。 我知道， 想象下先，冇错啦。 我都做过童军， 冇错啦。我搞咗两个钟头啊，嗰次真系吓到飙咁样，又系大镬啦。有冇嘢带？冇，你唔会带水，唔会带粮食噶嘛？你谂住好快行完嘅啫，咁近你由湾仔行个金钟，四个字得啦，系谂住咁样样嘅。 你系咪鬼阴？ 跟住落到先濑嘢。 你系咪鬼阴眼睇唔到条路啊？ 嗱，咁三个一齐鬼阴眼就咁只鬼都好犀利喎。如果咁讲嘅话， 佢只要将前面个景象模糊咗，佢你睇唔到噶，唔系人多人少噶。 但系若果 in case 系咁嘅话，咁佢冇理由放我哋走噶，我哋都用我哋嘅谂嘅方法，用咗两个半钟头时间出咗嚟。 佢玩下你啫嘛，佢唔一定要害你噶嘛。 系啊， 同你无冤无仇嘅害你做乜鬼啊？ 整蛊你啫嘛。 咁系嘅，系啱嘅。嗰阵时我系13、14岁，好细个。 喂，仲有冇啲灵异故事分享下？ 冇啦，呢排市运高，暂时冇。咁我打你上嚟支持一下啫。 喂，好，喂，多谢。 咁好啦，努力啲做节目啦， 好 啊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，我做翻听众先。 好啊， 好， 拜 拜， 拜 拜。 拜 拜。唉，呢个山中真系古灵精怪。 系啊，哇，佢讲开医院系。我记得嗰阵时咧，我哋做物理治疗，睇咪先，唔系物理治疗。我嗰阵时只脚咧，因为个教位咧做咗手术，做得唔好啊，有啲软骨咧整咗个痛。咁我咧就去翻威尔斯做手术嘅，咁啊揾咗个嗰啲教授啦，揾个教授做手术。嗰个教授同我讲话微创得噶啦，咁咧我整完你只脚咧 OK 噶啦，咁你就因为他要住私家房的，我是给很多钱去整的，那个手术要你可以私人去找他的。那做完手术就上私家房住了一晚，那个私家房是很鬼嘈的，全门口就是那些护士的柜台，很鬼嘈的，跟着呢就由朝嘈到晚。那我就做喺度瞓覺啦，咁你做完手術好攰噶嘛，咁佢叫佢預咗我住唔知一日住兩日，我大佬三千幾萬一晚喎，九幾年喎，咁啊梗係唔住啦，因為我係用私人價啊嘛，係 啊， 頭等病嗰啲唔係頭等啊，兩個人住係二等，住一晚三千幾蚊，大佬住兩日好走啦係嘛，咁好鬼嘈嗰個房，出門口咧就係個 station 嗰啲人。咁啊，嗰晚咧就隔離咧，我隔離咧就咁啱咧就有個紀律部隊個差人咧，我哋兩張牀噶嘛，我唔知佢做咩手術，可能身體檢查啦，就瞓喺我隔離。咁我記得嗰晚咧就嘈到日頭俾佢嘈到咧，想瞌，即係做完手術啲麻醉藥過咗位攰 噶 嘛， 好眼瞓 噶嘛，係啦，咁啊佢又瞓，佢又喺我隔離，咁我就同佢傾偈嘅，咁佢又當差，佢又唔知。佢話依個全身都痛啊，乜鬼嘢？佢話如果痛起上嚟咧，佢話食屎可以止痛嗰啲檸球嚟食下啦。佢話用盡所有方法都唔得，但係咧佢又要佢唔知要嗰啲要政府嗰啲津貼定咩咧？佢一定要入嚟醫院 check 嘅 ，check 完佢 check 完就走去揾第啲醫生睇。其實係過度嘅啫，要嗰度。咁我記得嗰晚咧，俾佢嘈咗成日冇一瞓咁啊，夜晚咧瞌得著啦。咁咧就擘大，咁咧就瞓到夜晚啦，懵懵鬆鬆。你知佛醫院就唔係俾人佛教嘅，嗰啲急症醫院啊，黐孖筋啊，半夜三更嗡聲，喂，有冇屎屙啊？今日有冇大便啊？有冇成嗰啲咁嘅嘢問你呢啲嘢，跟住又幫你量血壓啊、探熱嗰啲咧。係 啊，有聽過。 係啊，即係攞命。我咧之前我呢個咧係我係第四次做手術嘅只腳。咁咧就之前我好醒目嘅，做嗰间医院咧，我全部写张纸仔喺台面，有大便莫问嘅，我写定啊，大佬啱啱瞓着，佢俾我熬醒你。 佢真系次次好准嘅，敲咗你啱啱瞌着或者最冧。 唔系佢交更嘛？ 醒你。 唔系佢通宵嗰个交更咧，佢又要问你一次噶嘛？咁咪中间嗰个咧，佢分早中夜通宵嘛？咁咪交更咪顺手过嚟问问你咯。咁我寫定張紙啊，叫我莫問啊，有冇問啊？你冇問我，係咪啊？咁啊，瞓到咁啊，嗰晚咧就十二點幾啊，一點啦。咁啊，嗰個門口嗰度咧，我咪話佢好嘈嘅。啊，佢又我話咦，又冇嘈啫喎，即係可能夜更得一個。依家嗰啲政府醫院咧，夜更啊得一個。嗰陣時係一個跟一個學護九幾年啊。而家就係醫護助理，一個學護跟一個資深嘅護士嘅啫，得兩個人嘅，其餘就有個阿叔咁三個人，成間病房得三個人。有咩事咧，就左右啲病房抽調去支援嘅。咁我見到咧，佢牀頭坐咗個人喺度，喂，咦，點咁夜嚟探你嘅？咁啊唔理佢啦，我即係可能有偈傾啦，我又眼瞓咧，終於有得瞓啊瞓啦，咁啊瞓啦，又起身喎，你知。就做腳手術就唔落得牀去廁所啊嘛，就咪諗住拎個鴨仔啊去廁所啦。咁啊見到佢隔離有人喺度，喂頂你一係出去啊！雖然我咁我要喺個牀邊度拎只鴨仔咁拎起張被咁去廁所噶嘛，要遮住噶嘛，跟住話喂，屌冇喺度望住曬啊！跟住又唔熟性咁，又唔見我兩個傾偈，咁坐喺度做乜鬼咁？通宵都係私人病房咁。你不是公立的，不是你不是大房，他可以探通宵啊，可能他没有鬼理他。 嗰日即去完唔理佢啦，急得滯咁啊，去完咪照瞓啦。咁啊，將鴨啊放咗喺床頭，即係嗰個放喺個欄杆嗰度。咁啊，瞓到第二朝咧，咁啊六點幾咧，隔離嗰個叔啊起咗身咯。咁啊話啊，喂，你今頭先有人嚟問過，使唔使洗面刷牙喎？我問你喎，你要唔要啊？我啱啱就瞓醒啦，嘛，準備又俾人騷擾噶啦，因為交更啦嘛，又個早更嚟交更嘛。我話喂，琴晚咧，你隔離咧嗰個人咁鬼咩嘅，成晚喺度坐喺度， 咁神心啊！ 喂，哇！你個 friend 咧探我哋成晚嘛，大佬搞到我咧去廁所都唔方便。佢話啊，咩？琴晚係有邊個探我？喂，大佬，你張床。一張一個櫃頭櫃隔離有張凳噶嘛，俾你探噶嘛。喂，佢坐咗喺度，坐咗喺度成晚。喂，你幾點見啊？我成坐到三點幾都仲喺度。佢冇人嚟探我。我唔係話坐咗喺度嘅喎，唔係冇理由嘅喎。嗰個男人嚟喎，不過佢又冇講嘢，咁坐喺度咁，係咁喺度望住你咯。佢冇啊，冇人探我。你冇吓我，大佬，佢真系坐喺你床隔篱嘅。佢话冇，咁话冇啊，唔通眼花，或者嗰啲人唔通啲阿叔蛇王走嚟坐，即系佢有啲咧蛇王唔想人哋见到咧，会走咗人哋病房嗰度坐噶嘛。 系啊，蛇埋一边咁样。 尤其是啲护士咧，我嗰阵时住屯门嗰阵时咧，有个嗰啲咧，有个啲护士长男人咧，个好 Q 咸湿嘅。食 live food 咧，食宵夜咧，就會捉嗰啲客户咧，又話有啲嘢教你啊，同你坐喺度單對單喎，就洗走曬嗰啲噶嘛。咁嗰陣時有個護士咧，成日走嚟我頭，我成日瞓唔到噶嘛，夜晚佢就走嚟我度借雜誌扮曬嘢，坐喺我個牀嗰度坐到咧食完宵夜先走嘅。係 好慘喎！ 係啊，我以為係嗰啲阿叔，唔知係咪啲阿頭炸型啦，咁啊就咁啊唔理佢啦。咁啊，佢話冇，算啦，可能眼花啫咁啊，咁啊瞓啦，係嘛？嗰個故事未完喎，不過我哋要去廣告，去廣告先，快啲再講。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、地中海嘅煩惱，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髮、育髮、防脫髮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